早就悄悄化成灰。我不用太久听我最后的要求，如果爱我你就轻轻点点头，你说爱我就跟我走，风雨也跟我走，海角也跟我走，绝壁就不回头。你说爱我就跟我走，勇敢牵我的手，让爱带我们到尽头。誓言忘了吗？拥抱忘了吗？我们那些甜蜜温暖的话。你说爱我就跟我走，风雨也跟我走，海角也跟我走，绝壁就不回头。你说爱我就跟我走，勇敢牵我的手，让爱带我们到尽头。你说爱我就跟我走，风雨也跟我走，海角也决定就不回头。你说爱我就跟我走，勇敢牵我的手，让爱带我们到尽头。你说爱我就跟我走，风雨也跟我走，海角也跟我走，决定就不回头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的陈先生的唱片机，我是陈先生。刚刚的歌曲来自王赫征的爱我就跟我走。想要救紫霞仙子呢，就必须打败牛魔王，想要打败牛魔王就必须要变成孙悟空，想要变成孙悟空就必须忘掉七情六欲，从此不能再有半点沾染。人生就是这样，想要自由的和心爱之人在一起，必须要事业有成，想要事业有成呢，就必须要抛弃天真，戴上面具。当你变得有能力给心爱之人一切的时候，却发现再也找不回最初的自己，失去了爱的能力。而接下来黄小琥的顺其自然。我们总是喜欢拿顺其自然来敷衍人生道路上的荆棘坎坷，却很少承认真正的顺其自然其实是竭尽所能之后的不强求，并不是两手一摊的不作为。 两个人都要负责任，有些成长来自承认，我终于挣脱怨与恨。年轻总习惯去争论，要别人照我的剧本，满身伤痕才知道被爱是互不信任。不在乎的眼神，内心悄悄破损，在午夜的时分，被一个梦给拆穿，没忘记那个人。我试着让生活变得简单，对幸福或寂寞顺其自然，偶尔傻傻孤单，偶尔傻傻浪漫，不怕大喜大 互不信任。每一次 是记忆的翻腾，既美好也残忍。思念让旧情有余温，将我困在早应该要离开的空城。我试着让生活变得简单，对幸福或寂寞顺其自然，偶尔傻傻孤单，偶尔傻傻浪漫，不怕大喜大 歌曲来自黄小琥的顺其自然，接下来继续听到吴彤的好春光。这个歌呢是电视连续剧春光灿烂猪八戒的主题曲，徐峥饰演的猪八戒，陶虹饰演的小龙女，后来猪八戒和小龙女真的结婚了。再后来徐峥大火，我妈看心花怒放的时候都说，咦，这不是猪猪吗？ 不如梦一场，梦里青草香，把一把梦想带身上，

人真正的魅力不是你给对方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，而是对方认识你多年以后仍喜欢和你在一起，也不是你瞬间吸引了对方的目光，而是对方熟悉你以后依然欣赏你，更不是初次见面后就有相见恨晚的感觉，而是历尽沧桑后能由衷地说能认识你真好。好，接下来继续听到郝云的《活着》。没有华而不实的空口号，大场面只是平铺直叙的叙述，小角色的共鸣，用轻松直接的态度道出生活就是折腾以及享受折腾。郝云总能把歌唱到平凡人的心里去。 在高楼上看着地上的小蚂蚁，他们的头很大，他们的腿很细，他们拿着苹果手机，他们穿着耐克阿迪，上班就要迟到了，他们很着急。我那可怜的吉普车，很久没爬山也没过河，他在这个城市里过得很压抑。虽然他什么都没说，但我知道他很难过。我悄悄地许下愿望，带他去蒙古国。慌慌张张，匆匆忙忙，为何生活总是这样？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？不卑不亢，不慌不忙，也许生活应该这样。难道说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？一年一年飞逝而去，还是那一点点小积蓄，我喜欢的好多东西还是买不起。生活总是麻烦不断，到现在我还没习惯。都说钱是王八蛋，可长得真好看。慌慌张张，匆匆忙忙，为何生活总是这样？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？生活应该这样，难道说六十岁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？慌慌张张，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，不卑不亢，不慌不忙。也许生活应该这样，难道说六十岁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？要学会知足而长乐，可万事都一笑而过，还有什么意思呢？ 听到的是郝云的《活着》，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叫做《临床治疗》，是由小韩作词，刘瑞琦作曲并演唱，收录在2017年发行的专辑《晚安期》当中。我们这一生呢，注定会失去很多的人或物，这让我们变得勇敢而坚强， 但我不想要思念你，我想抱抱你。

冷了以后看见自己够傻，人怎么会如此容易无法自拔？一场无谓的爱情像个谎话，牵的时候只相信他，哭了以后每一句都可怕，人怎么会如此难以了无牵挂？太冷了吧，否则怎会哭得说不出话，每次都一个人在自问自答，我们的爱到底还在吗？淡了吧，多放些糖也很难有变化，不如喝完这杯就各自回家，别坐在对面欣赏我的挣扎。一场失败的爱情像个笑话，热的时候心乱如麻，冷了以后看见自己够傻，人怎么会如此容易自拔？一场无谓的爱情像个谎话，牵的时候只相信他，哭了以后每一句都可怕，人怎么会如此难以了无牵挂？一场失败的爱情像个笑话，热的时候心乱如麻，冷了以后看见自己够傻，人怎么会如此容易无法自拔？一场无谓的爱情像个谎话，牵的时候只相信他，哭了以后每一句都可怕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的陈先生的唱片机，我是陈先生。刚刚的歌来自张学友的《咖啡》，一首很好听的情歌。但我要分享一个关于咖啡的故事。小时候呢，妈妈喂我喝咖啡，说外国人都喝它。长大以后，像星巴克等咖啡店跑遍了，都没有尝到原来妈妈的味道。无奈只好问妈妈，妈妈说她有一个非常洋气的名字，叫板蓝根。接下来继续听到李翊君和李复兴共同演绎的《评剧》这首歌，一首非常经典的离别之歌哈。我们今天听到的呢是普通话的版本，那这个歌还有一个粤语版本叫做《再见亦是朋友》，是由曾航生和何婉莹演唱。 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，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，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，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，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，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。人的一生有许多追忆有个我， 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，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，不必费心地承诺，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，为你我来讲已经足够。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，只愿你的追忆有个我。 别管

首歌来自叶丽仪的《上海滩》，当中没有一句声嘶力竭的呐喊，而整首歌却透着刚强和坚毅，演唱功力真的是无话可说哈。这里是陈先生的唱片机，我是陈先生。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张雨生的《一天到晚游泳的鱼》。小学音乐课上，老师问我们，你们喜欢张雨生吗？那时候知道他的没有几个，更别说喜欢了。那个时候听的是《童话》《江南发如雪》，老师认真地介绍了这首歌，然后教给我们，看得出他是很喜欢张雨生的。但是那个年纪的我们哪里懂得欣赏啊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时间把我们往前推，音乐的品味却往后走。 情愿困在你怀中，困在你温柔，不想一个人寂寞无边漂泊，就像鱼儿水里游，你的心河流向我，不眠不休地追求。想你的人呐，爱不停休，从来不想回头，不问天长地久，因为我的爱覆水难收。多少喜乐在心中慢慢游，多少忧愁不肯走，流向心头，就像鱼儿水里游，永远不会问结果。他们知道爱情没尽头，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鱼，不停游，一天到晚想你的人啊爱不停休，沧海多么辽阔，再也不能回首，只要你心里永远留我。

是春天的美丽。 相爱到相约，总会有感动。

那是自以为 上新征程，同心共筑中国梦，畅享涿州系列原创歌曲展播。 我在这里出生，我在这里长大，我爱这个地方，这里是 你手望千云凝成了一幅画，你一路走来留下美名传天下，眼前的巍巍双塔，心中的独炕人家，上村花田走一走，我的家如是如下骏马河边走一走，我的家风景如画。阿哥心之城为如画，文明之风浮动，浮动我的气象万千，气象万千，我的家。啊，歌心之城美如画，文明之风浮动，浮动着我的脸颊。啊，舒心舒怀，笑脸如花，好一片气象。气象万千，我的家。 我在这里出生，我在这里长大，我爱这个地方，这里是我的家。

己说的永远随着长桥不见，变成我记忆里的明星。